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喧闹的大堂因两人的出现瞬间安静下来，聚财楼虽客似云来，但极少有女客进入，再加上两人气质不凡，衣饰奢华，一下子便夺了满堂目光。两人视若无睹，安宁随意打量了一下大堂。 安乐，你是按哪种？ 都能玩上一二，这种最简单，如何？ 任安乐说着，行到赌大小的牌局面前，安宁点头，气势十足，朝围拢在桌前的人挥手：“ 散开，别扰了本小姐的兴致。” 众人一听，皆觉今日赌局有趣，立马退散开来。坐庄的盘家打量了二人一眼，心里想着肯定是哪家小姐出来散财，遂笑意十足，眯着一双绿豆眼睛道：“ 二位小姐请坐啊，欢迎欢迎。哎，赌大赌小啊？ 呀。”出来的匆忙，倒是忘了带银票。 安宁已从腰间解下一块绿佩扔到桌上，正好落在大字一格，遂笑道： 便以此玉为赌注，抵1000两，既然落在大上，我便压大。 任安乐从袖中掏出一张银票，轻飘飘道： 我也压大，1000两。 盘家眼底划过一抹意外，这块绿佩通体剔透，绝非凡品，抵1000两绝对足够。至于随手能拿出汇通钱庄面值1000两银票的小姐亦不多见。她笑了笑： 两位豪爽，金通便祝两位尽兴。 金通说完便摇起头盒，清脆的碰击声在大堂响起，一息过后，头盒砰然落在桌上。众人瞩目之下，头盒被打开，叫好声顿时此起彼伏。金通脸色微变，看着盒中央的头子，绿豆眼眯得更小了。他在赌房操盘10年，一身内力浑厚无比，还从没有人能赢过他。今日不过手痒下来做两盘庄，便遇见了如此怪事。 我也跟着呀， 还有我呀。 随着安宁的声音落下，一旁看热闹的赌徒纷纷将手中金银放在安宁和任安乐选中的格子上，就连别桌赌局上的人亦围拢过来。半个时辰后，整个聚财楼鸦雀无声，安静的落针可闻。看着安宁和任安乐面前堆得如小山一般高的银票，金通握着头盒的手微微颤抖。怎么可能呢？他们明明连桌子边缘都未碰到过，怎么可能每把必中？他已经输了快10万两银子，聚财楼将近1年的红利，若再输下去，恐怕……毫无疑问，此时连傻子也知道这两名女子是来踢馆的。只是聚财楼在京城屹立数年，日进斗金，若身后无贵人撑腰，早就被眼红的权贵给吞了。薄薄冷汗沁出，金通的声音几乎从牙缝里蹦出来： 两位小姐可还要下注啊？ 自然。 安宁伸了个懒腰，一双凤眼顾盼生辉，满是笑意。他转头朝任安乐瞧去，低声道： 听闻今日乃凌香楼头牌琳琅的献祭之日，待赚足了银子，咱们去见识见识。 任安乐颔首，复又抬眼朝一言不发的金通望去，慢悠悠甩下两个字： 继续。 聚财楼二楼，面色黑沉的掌柜站在横栏后，他身后的另一开盘手急道： 五爷，如此下去可不成啊，咱都赔进去多少银子了，我去喊几个人将这两个不识趣的女人插出去，把银子钱给吐出来。 胡闹， 你若动了手，咱们聚财楼就不止少10万两银子这么简单了。 他朝安宁腰间挂着的绿佩一指， 那是双凤祥云绿佩，世间只有一块，乃安宁长公主满月时陛下所赐。至于另外一个，他连忠义侯都不怕，会怕你区区几个打手？ 这便是求娶太子的那位？哎呦，咱们怎么惹了这么两位活菩萨进来？ 哎，我已经把消息送进穆王府了，王爷说静观其变，不要惹到这二人啊。 哎呀， 五爷叹了口气，也有些认栽。皇宫御花园，韩烨和施正言从上书房退出来，遇见了安宁宫中匆匆走过的宫娥。见小宫娥一脸惶恐，韩烨有些奇怪，随意问道： 安宁去哪儿了？ 小宫娥脸色通红，跪在地上半日才讷讷开口： 回太子殿下，公主邀任大人出宫游玩了。 韩烨眉头一皱，有些头疼，破天荒多问了一句： 去了何处游玩？ 殿下，公主说赢够了银子，便带任大人去凌香楼开开眼界。 御花园陡然安静下来，小宫娥悄悄抬眼看着脸色冷硬的太子殿下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半晌后，韩烨才抬步缓缓朝宫门处走去，施正言跟在他身后沉声道： 殿下，臣以为以公主和任大人的武功在京城足以自保。 韩烨停住，黄昏下声音有些莫测： 晋南的风俗开放得很，任安乐好都没学会，乱七八糟的倒是知道不少。凌香楼是什么地方？若他再学得多一点，以他的性子再加上一个安宁，满京城的世家子弟连门都不敢出了。 施正言眨眨眼，望着前面几乎足下生风的太子爷笑了起来。永宁寺后山花团锦簇的书房中，龙涎香蔓延在室内，奢靡华贵。立于窗前的女子听着侍女的低声禀告，蹙眉不悦： 星宇，这是几时的消息？ 小姐，左相说那任安乐入境已有3月，对太子殿下颇为觊觎，甚至在朝堂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求娶。 心语垂着头，眼底亦有几分忐忑。女子摆手，神色冰冷不屑： 一个区区的女土匪也敢肖想？告诉左相，若能让我回京，他想要的我都会助他一臂之力。 心语神情一顿，低声应道： 是。 夜晚的凌香楼歌舞升平，杯盏交错，因着今天是花魁琳琅表演的日子，更是连大堂都坐满了客人。早在落日之前，这处销金窟便被达官贵人订完了包厢。安宁足足花了500两银子及楼门口实施的半截断耳，才从凌香楼老鸨手中强行夺了一个席位。凌香楼老鸨玉大娘说尽好话，才将那个预定包厢的落魄老爷送走。玉大娘扭着屁股走进牡丹阁，瞧见那两尊半躺在扶椅上的大佛时，眼一瞪，朝一旁归躬道： 这便是你说的那两位客人？ 明明是两个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，偏生禀告的人说如恶神降世一般。归躬苦着脸点头，默默退至一旁。虽说古怪，但玉大娘在风月场上几十年，什么怪癖客人没见过？瞅了一眼安宁身上流云锦纹质地的长裙，脸上挤满了灿若菊花的笑意，扭上前来： 哟，两位小姐算是来对了地方了，咱们凌香楼啊，在京城那可是数一数二的。去去，还不快换几个伶俐的小厮过来。 见两人未阻止， 玉大娘神思一定，笑道： 两位小姐可还有什么吩咐？ 玉大娘，听闻您这头牌琳琅姑娘貌比貂蝉，您开个价，本小姐包她一整晚。 安宁声音刚落定，玉大娘一个趔趄，眨眼尖声道： 啊，一整晚？哎呀，小姐，您还是饶了老身吧。小姐看着非富即贵，若是让府上长辈知道了，非拆了我的凌香楼不可。 江南绣娘花一年之功绣成的流云锦纹裙，千金难求，她还不至于这么没眼界。安宁蹙眉，对上任安乐似笑非笑的打趣眼神，尴尬道： 哎，说些什么胡话？本小姐听闻琳琅琴艺高超，这才带着友人前来听曲儿。 玉大娘长舒一口气，对上任安乐回转过来的眸子，悟得一怔： 好生伶俐的小姐。小姐，若是听曲儿那好办，今晚琳琅会在高台上演奏，两位小姐只管欣赏便是。 我说了要包她一整晚，自是要在我面前演奏。 安宁说的斩钉截铁，玉大娘脸色一变，才明白他们是真的放了两尊煞神进来，为难道： 小姐，今晚乃琳琅定期演奏的日子，外面达官贵人不少，我可得罪不起。 他说的倒是真话，凌香楼的招牌几乎是琳琅一个人挑起来的，若是惹怒了满楼的客人，怕是明日就得闭门歇业了。一叠银票被轻飘飘地扔在桌上，安宁笑道： 哎，玉大娘，那这是10000两银票，我说了包琳琅一整晚，您看够不够？ 凌香楼的花魁琳琅出场不过是1000两银子罢了，若非琳琅不卖身，恐怕这10000两银子都够买下他了。玉大娘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眼神粘在了那叠晃得人眼花的汇通钱庄银票上，声音诺噎： 小姐恕罪，实非我不识好歹，可今日来的贵客实在太多。 去拿着这个东西到各个包间轮着转一遭，若是谁不服气，便让他到我面前来说。 听见这话，玉大娘神情一凛，仔细打量了安宁几眼，忙不迭拾起玉佩，躬身退了出去。有胆子说出这句话，这位小姐恐怕不只是富贵这么简单了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